念佛往生，度众无量。 2016年4月20日5时，哈尔滨有一位老菩萨，高品位往生极乐世界做佛去了。我在这里随喜老菩萨的功德，我和这位老菩萨可能是有缘吧。在他往生前的一个多月时间里，我和他见了两次面，通了三次电话。大约是一个月以前，有同修对我说，有一位念佛多年的老大姐病了，老人家有个愿望，想见见我。我当即答应了，第二天去他家里，这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。见了面，我对他说，老大姐，该回家了。您对这个世间有什么牵挂吗？因为我去他家之前，听同修告诉我，老大姐在自己拜佛时，求佛菩萨再让他住世2-3年，这是他生死关未过呀，他有这个求，说明他还有恋这个世间的情，这是他往生的大障碍。为了帮助老大姐扫除往生障碍，我告诉他，把自己完完全全交给阿弥陀佛，要求往生，不要求生。求往生和求生虽然只是一字之差，但结果却有天壤之别。我告诉老大姐，如果您一心求往生，阳寿到了，阿弥陀佛接您回家。如果这个人世间您还有使命，阿弥陀佛会给您增寿的。如果您求生，生求不来，还耽误了往生大事，错过了往生极乐世界做佛的机缘，您说多可惜呀。老大姐非常有智慧，这么多年念佛没有白念，关键时刻阿弥陀佛派上用场了。他对我说，您说的话我听明白了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一定一心念佛求往生。我一定要去极乐世界做佛。老人家说到做到，这一个多月，真的是把心定在阿弥陀佛佛号上。这就叫做至心一处啊。老菩萨能够高品位往生，除了他自己的因缘之外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，就是他的助缘好。他有一位善根深厚的好丈夫，有几个善根深厚的好儿女，丈夫和儿女都是助他成佛的上上善缘，真的是非常难得。这么多年 我还是头一次见到往生的老菩萨有这么好的助缘，这真是老菩萨的福报啊。这位老菩萨往生的前一天，也就是19号的中午，我第二次去他家里，这是我俩的第二次见面，也是最后一次见面。我进屋以后，老菩萨略显激动，双手合十在胸前高高举起，口里说：“佛，佛，佛。”我问他：“大姐，您是不是见到佛了？”他使劲地点了点头。我看到他的眼角里含着泪，我知道老人家要走了。临离开时，我给老人家深深地鞠了三个躬，祝福老人家自在往生，普度群蒙。老人家不是一个人往生的，他度了无量无边的众生，有形的、无形的，无法计算。老人家功德无量。